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这个夏天太热了啊，头脑容易短路、 嗯、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季用车的几大注意事项。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有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2018年的酒驾新规。 嗯， 咱们先来说这酒驾新规吧。 对，尤其现在正值这个激战正酣的淘汰赛阶段、 哎、 咱说世界杯啊，这个 真的 大家在饮酒看世界杯的同时，就你一定要记住 对 那一句话，叫做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你知道这个对世界杯赛程表研究最熟的有两个群体、 嗯、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球迷了，这不用说啊、嗯、倒背如流哪天有哪场比赛、嗯、还有一个群体对世界杯赛程表那也是了如指掌，对，就是交警哪个点哪一场比赛打完了，哎、 嗯、 我就蹲在那儿开始查酒驾。 不会吧， 这是真事儿。 我以为还有一个群体呢， 哦哦， 卖花生毛豆啤酒小龙虾的 对，花毛的但是你得说啊、嗯、这个新的2018年的这个酒驾的新规定出来以后，我总觉得哎呀这个规定好像有点太严了。 这个就应该 严、啊、我觉得对于这个道交法来讲的话，你越严、嗯、包括一些比如说你触犯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道交法一些条文、 嗯、 或者说你违规了，一定要从严处理的话， 是 让每一个就是、违法的这个驾驶员 成本要、 他的这个违法成本要更高 要上来。 说白了、 嗯、 说白了点就是让他长记忆， 对，让他疼、 嗯、 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新规不了解的时候，可能被罚了都觉得哎这样都能罚我，所以今天我们赶快给大家普及一下、 嗯、对，反正就是借着这个世界杯期间就跟大家 说 这个酒驾的事儿啊。 因为18年其实交规的变化蛮多的，但是酒驾呢、 嗯、 现在是更有针对性了、 嗯、对， 就针对性非常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增添的一个法规啊、 非常非常细。 对，新规增添的第一个就是说，只要汽车处于启动状态，酒后躺在车内休息都算酒驾。 我觉得跟大家可以分为三个场景。第一个是你酒驾了，不是、 嗯、 第一个是你 喝酒 了、 嗯、 对吧，喝酒你打开车门然后还把车给着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在你发动车的那一刹那你就属于酒驾，不管你车动没动。 哎，这个时候我一箭步冲上去， 我真的觉得 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严，你知道，我也许打开车我只是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可能不开车。 那不行，因为你喝酒之后 你 的大脑已经默认为成为一个就是不清醒的一个状态。 你一旦要是开走了呢、 哦、 对啊，你万一迷迷瞪瞪的，你觉得自己没事， 你觉得你没事， 这酿成的这个、 哎、我没喝多， 这个危害就、它的可怕性就很大了、 哦、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但凡是喝了酒了，你就在车上待一会儿，这你自己一个人着着车在车上待一会儿，这都算酒驾。 是， 所以你可千万小心，别你不知道这个那个新的规矩的时候， 这别喊冤， 对，被罚了、 记住了，就是喝酒之后把车钥匙一扔地沟里边、记住了就别碰就行了。 也不用，其实找代驾就好了嘛、 这个、 对吧， 代 驾 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可以在事后说，因为确实现在酒后有一些代驾，尤其是黑代驾，他确实有这种碰瓷儿的现象。 看过那个 老炮儿的那个片段，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代驾啊。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新增的新规。其实这个好像之前有说酒后挪车也算酒驾、 也就是说你就在家门口，就在家门口喝、对吧，然后你要把这个大排档的这个停在大排档门口的车挪在自己小区里边、可能相距也就一二十米，或者咱们往多了说一百米 啊，一百米、 对吧，那这样的话只要你动车了，还是那句话，你想你喝酒了之后上车、打着了车开着空调去休息都算一酒驾，你何况你 挪车了 开车了、对不对、你不管你开了一米、还是一百米、还是一公里，只要被逮着就算酒驾。 对，这肯定是你碰车了嘛，所以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都喝多了，你推呀、 推我估计他就真不一定推哪儿去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新增的，就是搭乘酒驾车也要负责任、 这实际上原先就有这样的规定， 有 就是同行人，如果说是你明知道驾驶员有这个喝酒的行为、并没有进行劝阻并且知情，然后你还去坐他的车的话，有连带着这个责任的， 对， 确实属于一种监督责任。 对，这跟大家说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家里有一个亲戚，就是犯了这样一个糊涂错误。他就是在明知道对方是喝了酒的情况下坐了他的车，不幸出了点事故，然后他不但就是 他赔他，他也要赔他，他也要负责任。 哦， 啊、是这样。 但这个责任是指说，是有罚款呢，还是说要有法律？ 就是这叫什么？ 首先你走后，你的保险就失效。嗯、 对对对。 然后再有一个，你要负相应法律的 民事赔偿。 就我说的就是那个陪同的人员， 对对对 是吧？ 对。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看戏。火近看一枝花，风吹动年华，梦幻天池到谁家。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爱车帮帮忙，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聊到这个酒驾，然后陪同的人、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酒驾了，也要负责任的啊。 对，这个时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一个找一个正规的代驾，第二个或者要不然就是你没喝酒的情况下，你能把车开到一个正规停车场放那一宿，对吧？你带着朋友先回去， 或者打车就是两个人一起走，就 是 这样的。 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喝完酒之后特别不听劝，他就觉得他没事儿，朋友也拿他没招。 对。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纵他，不能纵容他， 是是是， 一定要劝住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条，说隔夜酒，酒驾是以自身酒精含量为准的，只要自身酒精含量超标就属于酒驾。 对，这个不难理解，就是有的人说我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应该没事了吧，我开车走吧，结果被交警逮住了，一吹，超标，也是酒驾。 对，因为你第一天晚上如果喝多了，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其实你第二天早上 宿醉， 对、 对， 起来的时候你是宿醉未清，你的头还是疼的，可能也是晕晕乎乎的这种状态，千万别碰车哈、一定要保证你这个酒气完全散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碰车。好，这是关于酒驾的一些新的规定，大家千万千万要记牢。尤其是我觉得第一条很容易混淆的，就是当汽车处于启动状态，酒后躺在车内休息也算酒驾这一条。 除非你能证明这个车辆不是你启动的，当然我估计你也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明。 请安行车记录仪吧。 记录一般都拍外边，他肯定不拍里边。 哦， 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就是黑代驾的这个事儿。就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两起这样的事件，也有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就是在酒馆旁边，然后大家喝完酒了，酒足饭饱之后，说哎，按照规定咱不能开车了呀，叫一个代驾。代驾等于是酒店给你找的。然后找之后呢，开一路上很安稳。开到小区门口，说那个，要不然先生我把您放这儿吧，要不然我回家我太晚。然后车主也好心啊，反正一看到小区门口了，酒可能也醒得差不多了，觉得您走吧。结果这个代驾下车，您上车开车那一刹那，哎，旁边出来一个人，你可能就碰了一下，可能主动也碰你一下，那就不行了，那就肯定就报警了。人家那个时候，人家原来那个代驾实际上是跟出来那个人碰瓷那个人是一伙的、那交警来了之后，那你私了吧，对吧？你还没法私了，你交警来的话你就没法私了了， 对，你只能走公呀。 然后你如果要私了的情况下，那好，那一下你看你等于是你赔了两个人的钱。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长个心眼儿。 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代驾这个行业，第一，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缺陷。但是呢，为什么人家有管理缺陷就能钻你这个空子？还是因为你喝酒了之后管不住自己。 对。 对吧？ 就是还是我们做事儿的时候，这个程序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不够规范，所以才让人钻了空子。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要小心。好，我们第二个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我们开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主要是最近 真 的太热了 。我们每年夏天好像也都会跟大家多说一说这个啊，避免你的车出现任何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就是夏季的温度特别高，停车就很有学问了， 没错， 一定要停在那个遮阴避光的地方，但是不要停在树下。 树下什么树胶啊、鸟粪呐、啊， 对， 就还有一点就是，万一要是 万一有那种 刮风下 强对流天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个雷下来，或者这个把树不小心给砸倒了，会伤及到你的车，这时候反倒得不偿失了， 好，但我觉得夏天停车是一方面，然后 其实给大家解决提供一个小妙招吧，几十块钱买一个全车的那个遮阳贴， 对，遮阳贴或者是那个遮阳罩， 全车的前挡后挡侧挡全给它找， 你觉得那个真管用吗？ 哎，真管用， 真的， 我买了一车，买了一， 你买了一车， 我买了一车的，一车的全都买了， 好吧？ 对，至少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很多。 这倒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反光的作用， 对对， 它背面都是那种反光的涂层。那这样，那待会儿接着说啊，有一个轮胎的，包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开空调，还有空调温度以及车内易燃易爆品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 跳跃的树和雨，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夹心，味道排列整齐，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漫不经意逐渐被加热的冷空气，感觉太奇异，唤醒了味觉的挑剔，玻璃糖盒子里的把戏，沉甸甸的爱情，幸运的设定，心情小心翼翼，天边小心的雨，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糖心温柔的气息，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明在靠近，整颗心却越到悲喜，玻璃透盒子里的关系，被选中的游戏，透明的爱意，太顺利，像一场清晰在时光里继续，完美的剧情，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深深的指引。 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夏季开车的注意事项哈。我们刚刚说到，一水老师说到一个轮胎，我就想起这个胎压，夏天的时候这个要注意一下，经常看一下你的那个胎压。 胎压首先现在车内有很多这种内置的 胎压的这个监测了。 对， 当然如果说大家开的是 PQ 系列平台的，比如咱们以这个大众车为例、PQ 平台系列的，它的这个胎压监测是以这个轮的转速来进行监测、而并不是直接读取那个轮胎胎压的数值。而且像第一代的这个大众的这个 都没有 胎压监测，它不会告诉你是哪个轮胎亏气，它只会告诉你请检查轮胎。 那你想多了，连有都没有， 有的就只是报警。 它 胎压监测是配置都没有 啊、 你的那是没有， 你那只能后装。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要么就是再装一个，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胎压这个事儿还是时刻的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注重安全的这么一个配置。 对， 然后 因为我上有一次就是在贵州，就是因为胎压被撂在了高速路的出口，幸好已经下了高速。如果没下高速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胎压呢，就是大家会觉得那夏天了这胎压别太高啊，我放放气儿行不行。如果实际上你的这个轮胎处在一个很正常的使用范围内的话，一般的轮胎胎压现在都会在这个油箱盖里边， 是 会给你一个正常的一个胎压值， 对对对对， 大家按照那个胎压值去打就行了。 如果太多的那个、就是、 太多了当然会爆了，因为胎压率越高嘛， 对，会增加那个爆胎率的。但如果真的你这个轮胎像老车说的，你可能没有胎压监测这个东西，一旦发生了爆胎的情况，千万不要紧张，咱们就采用这个点刹的方法将车停下来，然后靠在路边放上警示牌，就你千万别慌就行了，别一脚刹车跺死死了，这很危险。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空调，什么时候开空调？ 这也是我们夏天开车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一开车门，一股热浪袭来， 那好，一股 啊，对，就是 一股股热浪， 对，就是把你 就没放 的，你根本就不敢进去坐。这时候我的做法就是开窗户呗，把所有窗户全落下来。把车发动着了，然后人在外边站几分钟、慢慢再走呗。 但是外边会不会比车里要凉快？那时候 那不见得，反正都一样，你没办法，只能这样。 所以说你停车还得停在树荫底下。 对对对，还得， 但是还得防止雷击，找凉快地方停。 太可怕了！但老师说的对，就你先把里边的那个热空气放出来，然后再开空调，也会凉的那个稍微快一点。 而且我不建议大家说着完车之后就立马开空调。那个时候实际上你的行驶水温都没有上来之后，是你的发动机、你的压缩机就算运转，你的这个整个的运转效率也不是那么的高。 对对对。 然后空调也千万别开得太低啊，这因为开得太低的时候， 对，室内温差 容易 热伤风。对。 好，最后就是不要在车内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 这个老生常谈了。 对，比如说眼镜 易拉罐啊， 对，什么眼镜那种反光的 打火机、 香水，哎，对。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啊， 还有再就是观察一下水温吧。 啊，别开锅了。 对，有时候我们因为夏季那个水箱那个格栅以及冷凝器上可能会糊上一些脏东西，它阻隔这个散热不好。这样的话，如果水温升高的话，我们在夏天大家都看看水温表，如果老是升高，去检查啊。 对， 也千万别开锅。 然后夏天热浪特别多，也在这提醒大家尽量就是防止这个阳光刺眼嘛，然后烤可以在车上放一些墨镜，但是你一定要放在盒里边， 放一些墨镜。 周一戴这款，周二戴那款， 对，买了一车防那个反光板。你们这都可以 戴一副墨镜， 这个 啊， 恭喜微商喜提合家宝。 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关于酒驾的新规，然后关于夏天的行车注意事项，大家都多多注意一下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呗，拜拜， 拜拜， 拜拜。